像蔷薇啊，森林蔷薇说，金秋十月硕果香，枫叶似火菊怒放，江山多娇国兴旺，双节临门尽欢唱。 还做了首诗。 哎，这个李凯文哥辛苦了。祝大家节日快乐。 谢谢您的祝福哈。 是，今天可能还有很多人也依然在路上啊，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如果不开车的话，跟我们来聊聊。 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早上七点多钟就有市民游客源源不断的进入北二环德胜门箭楼下的公交场站。早上七点，记者从积水潭地铁站出来，向东啊，随着大溜就跟着那个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呢，横穿马路，从德胜门箭楼西侧进入了那公交站。这儿啊是一个有着十多年历史的公交场站了，有数百辆绿皮大型公交车从安定门鼓楼大街方向，沿着北二环从德胜门箭楼东侧进入场站。上午八点多钟，记者就来到了德胜门箭楼下的环形公交站啊，这个看到很多市民游客都在这儿排队等车呢。一辆公交车啊，差不多不到三分钟时间就能载满乘客，司机迅速启动车辆，就赶紧给后边的公交车腾地儿，然后边乘客也是一波接一波的都来了。记者也注意到啊，由于乘客入口啊和车辆出口在一块儿，人车交杂，车水马龙，情况还挺复杂。公交总队特意在这儿设了一个执勤岗，民警老傅正在指挥和疏导排队的群众上车。别挤别挤啊，刚来的乘客请到后边排队。 不容易呀。 老傅也说啊，他既要维护乘客的秩序，还要防止踩踏等突发事件。他就说啊，你说前面的人上了车，那后边啊就必须都得跟上，要不然中间突然空出一大截儿，这要是有人跑起来，那孩子跟老人就特别容易被绊倒。这老傅也说啊，我呀还有七天就退休了，但是我会尽全力站好我最后一班岗。 老傅啊就是个缩影，今天这一过节啊，全北京市各行各业的这个点儿上啊，都可能有些坚守的人员啊，就像咱俩这样也算是坚守了啊。反正向所有十一加班的朋友致一声辛苦了。另外啊，其实有的时候像景区啊、公交场站呐、确实人流比较集中。我们也是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强调一下，什么事儿都别着急啊。然后看到有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您一定要冷静，别前面的人跟着跑，您也跟着跑，这样容易引起恐慌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祥和平安的假期。要说这个假期啊，就得出去玩去，对吧？这个人多点呢，是多了点，但是咱可以去一些新的地儿啊，那个比如说大家不太熟的地方，午门你知道吗？ 午门那当然知道了， 故宫啊，故宫的旅游点这个相对来说人多了一些，但是要是去午门看展览，您可能去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十月十号啊，故宫博物院将迎来90岁生日啊，为了庆祝生日庆生啊，故宫的这个康熙万寿的石框将被请出来。 哎呦 啊，这是一幅画，叫《康熙帝万寿庆典图》。你知道这图多长吗？ 多长啊？ 下卷啊，长39.39米。 哎呦呵，40多米长，快将近40米啊！ 你游泳啊？ 啊， 短标的短池的这个才25米、 哎、 啊，你说 将近折了一来回。 对啊，这40米，将近40米，里边出现了18000多人。 哎呦，这得花多长时间呢？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全长才5米多，这39.39米。清明上河图描绘了800多个人物、这边18000多个人物。 哎呦，清明上河图那人已经看着是密密麻麻的了、这咱没看过。 是啊，如此重量级的这个藏品就被请上了这个2800平方米的午门及东西燕翅楼。咱们知道午门那个形状，它是一个凹形，就 是 对吧？就是围成一个半方块。这东西两侧的燕翅楼是第一次开放。 哎呦。 而且呢，作为压轴的一些文物，据说都会在这儿展出。这东西两侧的燕翅楼啊，原来都是文物库房， 是个库房藏东西的。 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些展览，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展览，在这午门展出的时候，你只能看午门这正横这边 啊，这两个燕翅楼是不能去的。 反正里边杂乱摆放着各种器具吧， 仓库嘛。 如今经过工匠巧手，这儿和午门联手成为了整体展厅啊。这地方的面积达到2800平米啊，也成了宫里边面积最大、